他当然热切希望领导人访港发表重要讲话。又指疫情当然会影响出入境和卫生防护的工作，因此大家要继续保持疫情平稳趋势，开心庆祝回归。林郑月娥又提到，在过去五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回归正确轨道，下个星期将会发放庆祝回归25周年的主题曲，歌名叫做《前》，希望香港向前迈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28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6.88，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2，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5.58美元，卖出1866.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夏季金呢个角色恢复咗阮丽华一定嘅名气，冇咗债务负担嘅佢开始不俏演出小角色，但系名气上佢又未争取到一啲精彩嘅角色，咁莫向晚可以点做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陈洁玲、张国荣嘅当年都系受欢迎嘅两首合作歌之一吓，佢哋都系合作咗两首，而两首都系即系金曲嚟嘅。刚刚听嘅《谁令你心痴》。早晨啊，你一起身听嘅呢个台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里》。清晨时间5:04啊！有佢黄海芹，佢问你今夜可否留低？ 不用不用，遮掩再推躺了，趁着微光，在这无梦的深宵，放心轻跳，不用忍受。忍耐你的需要，喝啖红酒，必说明日的目标，放心轻跳，这里只得我两人心跳，钟停顿了，全城人像醉了，我已再管不了。什么眼泪全抵，占有你的一切。呼啦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变得轻松，不断摆动，相拥两心失痛，再别回家，多珍长夜中，听听那息是否，这里只得我两人心跳，钟停顿了，全城人像醉了，我已再管不了。着什么眼袋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好啦啦， 今夜可否留底 ？Stay with me just tonight。 好啦啦，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Touch me, babe。因这晚是这个你， 今夜可否留底 ？Stay with me every night。 Oh darling，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Oh la la， 今夜可否留底 ？Stay with me just tonight。 Oh darling， 怀内烈火。什么眼泪传递，占有你的一切。好啦啦， 今夜可否留底？ 好啦啦，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为何瞒自己？吻我接近。

负责。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想我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枪击案，一名十八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导致十四名学生同一名教师死亡。州长阿伯特表示，枪手是一名当地青少年，有一把手枪，亦都可能有一把步枪，已经死亡，相信是警方到场的时候将他击毙。阿伯特形容施袭者以可怕同埋令人难以理解嘅方式开枪杀死十四名学生同埋一名教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因应俄乌战争宣布国家进入新嘅紧急状态。匈牙利同新冠疫情有关嘅紧急状态原定下星期二到期。欧尔班形容世界正系处于经济危机嘅边缘，匈牙利必须置身喺呢一场战争之外，保护国民的经济安全，政府将会行使紧急权力，以便更快应对战争带来的挑战。首批措施将会在星期三公布。另外有报道指，欧尔班在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信件一面提到，匈牙利仍然未被说服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他相信如果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讨论有关建议，将会是毫无意义和适得其反。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唯一候选人谭德赛连任世卫总干事，将会在八月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果公布之后，与会人士站立为谭德赛鼓掌，部分人同他拥抱。世卫表示谭德赛得到超过三分二支持票。德国卫生部长卢德巴克透露，谭德赛在160张选票入面得到155票支持。谭德赛表示感谢大家的支持，形容这一种认可不单止是对他，而是对整个世卫大家庭的认可。世卫未来的重点会放在应急准备和改革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祝賀譚德塞連任，表明聯合國會繼續與世衛合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本港的新冠疫情有下降趨勢，大家無需着重每日的感染數字，因為無可避免會有波動，個案上升亦都不等於疫情逆轉。林鄭月娥提到學校的情況令人放心，但是重申仍是要審慎，因此教育局将师生做快测的要求延至六月下旬，希望更为安心。另外，林郑月娥表示，由于接种第二针疫苗未去到九成，接种率有提升空间，疫苗通行证仍然要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28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6.87，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2，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6.1美元，卖出1,867.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望屠杀，你独往挨浪打。蓝色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惊恐吧。你用冻半分为月强化， 一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独输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占你，与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 罗文的《浪淘沙》，当年的是罗文这一粒的巨星，就带着一班新秀其实来到这个实景，一路听着海浪声，也都看着打浪，见到的是明明白白，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永远都是的。你在新人的时候就会经过去到一个有历练啊，有一个资深的一些的做人的体验，在事业上或者做人上都会有分不上下成就的时候，到后面又有一班人来了，后面的人一定都会迎头赶上，是一浪接一浪的样子，这个是永恒的定律。所以如果你见到人家超前过你的时候，都是当然好像有少少硬住的，有些如果很重视自己那个成就的人，我觉得自己要很厉害，我不想被人超前的，如果这样想法呢，就只能自己痛苦，因为一定会有这些情况，还会出现很多。每一个人那个的就是那个领悟能力啊，或者做人那个情况呢，是都会不同啊。而有些真的强劲，是勇往直前的，一定会很快超过你。那超过你不紧要咯，其实人生的比赛都是自己跟自己比赛呢，你就会舒服一点。即是自己跟自己比较一下，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那你就会舒服很多。总之明白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刚刚的就是浪淘沙。浪淘沙又想起呢，就是一首词。一首词那个的写情呢，是抒发他内心的寂寞和凄凉。叙事就表达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讲的就是李煜的词。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一个人难过的时候那种心情呢，就是就算有朋友怎样去劝慰呢，是的确是解开了少少，但是始终呢都只是自己会仲是心有戚戚然，要是由自己去慢慢的去放开啊。听下海浪声是不是可以洗涤自己的心灵呢？咁或许有啲帮助。头先讲返嘅係李煜嘅词《浪淘沙》嗰个实际嘅情况，其实呢都要諗起李煜嘅嗰种痛苦。咁寫嘅时候，时寂暮春，阑珊将尽，百花衰残。作者係被囚，时间係午更，咁係即係接近天光嘅时候，屋外面又落雨，乍暖还寒。一床的薄被都抵挡不住反春之寒，此情此景，即使是一般的游子都会黯然销魂，触发起离愁别绪，何况是终日以泪洗面失去江山的李侯主呢？纵然是面对鸟语花香的环境，都难免是即见花都落泪，闻鸟惊心，更何况亦是最令人伤感的残春，寒冷难眠的长夜，与世隔绝的孤馆，倾听着外面的雨潺潺的声。在他的人生的这段日子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愁啊。想起他的一首词牌《虞美人》，当时邓丽君就是演绎这首几多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当时的邓丽君就梗系讲佢喺某个年份嘅时候咧，就将一啲

英雄故事当年就是一套电影《警察故事》里面的主题歌曲来的。大家如果是这个电影黄金期的时候有追看一些香港的电影，那么成龙系列的电影就看到你哇真是好紧张，那些打斗就是很恐怖的镜头，是香港人才做得到，是危险。 由监狱透过视像在莫斯科的庭上发表讲话，批评裁决和总统普京还有国家电视台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辩护所用的方言并无不同。纳瓦尔尼批评普京发动战争是愚蠢，因为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反问为什么要打仗，又说普京将会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一名休班警员涉嫌在港铁中环站偷拍女性裙底被捕，将会被停职。事发在昨日下午近两点，警方说铁路警区特遣队人员在中环站巡逻期间发现28岁疑犯怀疑在扶手电梯用手机偷拍一名29岁女子的裙底，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将她拘捕，疑犯正是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东部和西贡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928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6.85，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2，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5.9美元，卖出18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间，大家听的是清晨爽利这个环节。今天就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节目卿，早晨各位听众。 是的，听到雷博士我们就记住是要运动，加紧做运动，想身体健康，可以行得走得。又食得又瞓得開心嘅咧，就真係要做運動，係咪啊？ 咁都啱嘅，生命就在於運動啦。咁啊，我都係信呢、這個好相信科學啦、科研嘅嘢啦。咁、人體我哋喺地球上進化咁叻，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有足夠嘅運動啦。咁好可惜咧，近呢一百年度啦，一百幾十年啦，咁因為生活啊、社會環境啊、工業化啦、科技現代化咧，係令到我哋、即係少咗運動嚇，咁、所以而衍生出嚟好多嘅健康問題。咁我覺得人類我哋嘅頭腦咁聰明，冇理由唔識得去做下啲聰明嘅運動，令到我哋可以咁叻噶嘛喺地球上。 冇錯，所以有時同人傾開嘅時候，譬如講開話啊，即係對方嘅父母咧，或者係即係再祖父母嗰啲咧，好年紀大嘅時候就問我，就一定問，咦佢哋咪行得走得㗎？可唔可以照顧自己？我好關心問呢樣嘢㗎。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非常之好。哇！咁呢個咧當然係佢哋由後生個健康個底。去打氣啦！ 你講得好好啊，行得走得咧，呢、這個就係人類嘅基本嘅求生技能啊嘛，係咪？即係而家講緊喺即係考古學嘅文獻咧，大約係20到30萬年前咧，即、就、係、是、我哋人類而家遍佈全世界啦，嚇陸地上啦。咁都係源自於非洲嚇、幾條路線啦，向北上咪去咗歐洲咯，咁啊向東行嘅咪過咗嚟亞洲咯，係咪？咁所以即係人類呢種生物咧，真係靠行路。呢一樣嘢咧，係令到我哋嗰個健康嘅狀況啦，延續我哋嘅人類呢種品種咧，真係好偉大。 去到今時今日咧，亦都係有一啲可信嘅期刊去做咗一啲嘅數據噶嘛， 係 嘛？ 係啊，最近咧就係《刺針雜誌》，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啦，一個 好有權威性嘅 尖啊，權威性嘅一個醫學期刊啦。咁其中佢公共衛生嗰度嗰個環節咧，就有一篇嘅文章，佢就話呢個步行。同埋死亡風險嘅一個綜合嘅分析，咁咩嘅綜合分析呢？綜合分析呢就係話，譬如我哋做咗10篇研究或者100篇研究，每一篇研究呢其實都有一啲嘅局限性㗎嘛，譬如年齡啊、組群啊、嗰啲受試者嘅背景啊等等。咁綜合分析呢就利用統計學嘅一啲高嘅技術啦，咁再將佢相同嘅嘢又執出嚟，唔啱嘅又分開，再做一啲深入嘅分析，咁呢就得出一個結論。咁呢個結論呢就係呢句說話，呢句喺佢嗰個文章裏面啦，佢就話經常有行路習慣嘅人呢，整體嘅死亡風險呢可以下降幾多呢？嘩犀利，係大約係40%至53%。 喔、哦、咁怪之我哋聽見譬如胡風例子啦，佢成日都行㗎嘛。 收歌成日行㗎，係 佢好健康啦，可真係。 係真係呢個行路係我哋最簡單嘅運動。咁呢個整體嘅死亡風險呢，當然啦，就死亡嘅因素呢都有好多嘅因素嘅。喺我哋流行病學嚟講，譬如疾病啦、慢性疾病啦，可能有意外啦，可能有其他一啲生理結構嘅原因啦、等等啦。咁所以如果從流行病學整體嚟講，即係撇除曬嘅因素，統計計出嚟，哇，可以下降去到甚至乎53%， 好高喎，嗬，係啊， 係啊，即係53%即一半咯喎， 係啊，係啊，嗱、又睇翻啲數據啦，就60歲以上，嗱，而家60歲以上都可以2蚊搭車啦，嚇，咁啊，鼓勵你出街多啲。除咗搭車之外，你都行得多啲嘅嚇。咁啊，60歲以上嘅成年人咧，每一日步行達至6000至8000步嘅話咧，死亡風險下降率咧係好明顯嘅嚇。 係啊，因為6000到8000步，其實你需要行差唔多係去到9個字左右啦。咁所以諗下，如果你每日行到9個字，其實你都有啲攰㗎啦。 其實都唔難㗎。如果你仲係翻工嘅，上上落落，跟住話翻嚟要買餸嘅，買啲嘢，咁其實草草埋埋都好多㗎啦。嗱，咁如果60歲以下嗰啲成年人咧，咁每一日步行介乎8000至10000步，即係多少少啦嚇。咁都係好大嘅益處喎。 如果係去到10000步咧，差唔多你要行到係接近1個鐘頭㗎啦。 咁如果再年輕翻啲啦，十八歲以下嘅青少年咧，咁就話早前咧加拿大同澳洲嘅數據都指出咧，由於咧佢哋係需要哇，即係消耗大量， 要放電啊， 係啦，消耗大量嘅能量嚟到維持佢健康嘅生長，所以佢哋要行多啲，每一日咧需要步行係至少要12000步。 係小朋友呢、這個就係噶啦，咁大家如果經歷過小朋友或者你係父母啦，咁小朋友係要跑嚟跑去噶嘛，咁呢種係人類呢種生物喺成長嘅階段咧，係必須要有足夠嘅能量嘅消耗。咁所以即係唔同嘅年齡咧，我哋嗰個體能嘅要求啦，我哋身體釋放能量呢個要求都有唔同。 係啦，咁所以唔好諗住，哎，人哋行咁多，你要跟住行咁多。我記得即係嗰時沙士年代，可2003年嘅時候都推行嗰個口號，日行8000步。 你都仲記得，好叻啊！ 都要跟你學嘢。 喂，我記得嗰陣時就係醫學會會長就盧永樂醫生啦。係 啊，佢都 係 鼓勵 嚇。係啦，一班嘅醫生嘅專業團隊啦，就同香港電台啦，我記得嗰陣時係同精靈一點啦，咁係真係合作嘅。咁嗰個起步禮我仲好記得嘅，就係喺山頂廣場，因為嗰日我都有喺度啦。咁咧就醫學會咧仲係有啲嘅基金定係贊助咧，就係參加嗰啲市民咧就每人送一個即係嗰啲步行計俾佢。係啦，咁啊嗰個年代我覺得特別係沙士啦嘛，沙士你知好似係震盪之中都有差唔多半年到時間啦，係咪？大家都社會都靜曬啊。 冇錯冇錯，所以更加要鼓勵大家要多啲運動。 步行嗰、那個嗰陣時覺得係點解咧？用八千咧，其實可能大家都聽過健康步行10000步嘅，最早期10000步。咁啊，坊間點解有10000步咧？就係喺60年代咧，日本人咧係發明咗嗰個數步計，即係攬喺條腰嗰度。咁佢哋咧就諗下，要諗計啊嘛。喂，我哋要推廣我哋啲國民去做運動咯，行多啲路喎。咁啊，攞啲所謂噱頭嘅嘢啦，10000啊，好噱頭啦咁樣。但係好多文獻就話，喂，對於某啲人嚟講，長者啊，咁10000步係真係多啲，10000步要行到超過1小時噶啦。 而且如果佢譬如有啲咩關節炎嘅話，係辛苦啲啊。 如果佢本身已經出現一啲退化性嘅關節炎咧，10000步對佢嚟講啊多咗。 係啊。 咁但係你知啦，噱頭嘅嘢。就咁都係一個噱頭啦。咁當年醫學會，我記得我都有開會係幫手俾啲意見啊。咁佢哋就建議，咦，不如好聽啲啊！我哋中國人有八字咧，就係發發發啊嘛。 所以就咁。 不如我哋降低少少個門檻，八千。系啦，咁大家喺委員會裏面咧討論過啦，基於當時嘅文獻啊各樣嘢啦，咁同埋一個可行性啦嚇，咁就用咗8000啦，健康步行8000步啦。咁我記得我啲海報啊，而家我仲收埋咗喺寫字樓啦，可能都成為呢個歷史嘅文 獻。但係呢一樣嘢咪一路印喺我哋心裏邊啦，我哋腦海裏邊啦，知道就嗰陣時興起，我知道每一日咧我哋要多啲步行，去到而家嗱，你見到。賣嗰啲健康產品嘅咧，呢啲儀器已經嗱手錶又有啦， 手錶有啦， 咁即 係 話好多人 係 需要，好 需要啦， 係啦，即係好多人都係做緊呢樣嘢啦 嚇。係啊，咁同埋即係有啲保險公司啦，你行夠幾多步咧，都有啲獎勵俾你啦。咁所以過去呢20年同沙士，我哋越嚟越多嘅文獻都已經確認咗啦，行路對身體嘅益處，但係行路都有一定風險嘅，因為你會有機會跌親噶嘛。係 啊， 同埋你睇下你行啲咩路啦。 嗱，咁如果行咧，有啲個個都話，誒，梗係去户外吸下新鮮空氣咁先得嘅。咁但係有啲人又話，我好怕熱嘅喎，但我都 要有冷氣 嘅喎。係啦，我唔介意行路，我行商場當唔當係步行咧？ 行商場喺外國嚟講，因為嗱，如果大家去過歐美嘅地方啦，佢哋嘅商場真係好闊落嘅。 係， 佢哋好多企業咧都係好樂意同社區合作咧，就係用喺商場裏邊鼓勵啲人去行多啲路。咁嗱。雙贏噶嘛，我係商場嘅老闆，係咪？喂，多咗人嚟，即係多咗消費啦，係咪？咁從健康嘅角度嚟講，喂，如果你能夠鼓勵到多啲人嚇喺商場行，咪安全咗喎，因為你過馬路都少咗嘛，交通意外都少咗啦。咁你同公共嘅健康政策嚟講，又覺得係有嘅喎。 不過我又覺得商場有啲地可能又滑得滯。 當然啦，這個滑唔滑就一定要係安全係數啦。嗱，講起滑嘅地咧。 我去街市咧就要好小心 嘅，嗯， 因為我都係住喺呢個附近啦，咁啊， 你住喺樂富啊？ 九龍城同埋樂富街市啦，哦，九龍城比較多啲，因為嗰度多啲嘢賣啦。 係， 哇！我見到嗰個地下真係都幾濕滑嘅， 係， 同埋雖然佢而家嗰啲街磚咧地下咧都有啲防滑嘅，但係我都曾經真係見過有人係跣親嘅，特別係嗰啲外佣嘅姐姐啦， 會唔會係心急啊？ 係啦，外佣姐姐通常都趕住噶嘛，係咪攞住兩抽餸個阿蚊個電話又響啊？急幫我買咩啊？佢哋好緊張啦，咁所以就忽略咗個地下嘅環境。咁，商場行咧，其實我幾年前啦，即係而家疫情之前咧，都有嗰啲企業嘅發展商咧，就問我係真係好友善喺上商場裏面嗱，商場如果香港嘅環境其實可行嘅，譬如夏天係熱啦，嗱，假設疫情又即係控制得好好啦，其實早上咧。商場是冇乜人行嘅， 嗯，因為佢大部分翻咗工啊嘛， 係啊，翻咗工啊嘛， 就唯一啲哥哥姐姐咧， 冇錯啦， 佢就會去行下。 嗰個嘅概念咧，就係話喺附近區嘅長者， 嗯， 如果我哋能夠引領到佢嚟商場，因為商場有冷氣啊嘛， 佢一定會嚟，但係佢坐嘅多有啲。 當然啦，你要睇下佢嘅能力有冇做得到啦，嗯。但係呢個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呢啲發展商咧，即係地產，我哋成日都話啊，啲地產商有時即係啲媒體話佢啊賺到好盡啊，咁我又覺得佢哋呢啲又都係一個社會企業責任嘅。係， 嗯， 啦，如果有啲商場係可以有空間夠嘅，嗱當然空間夠啦，嗯。譬如我有時喺呢附近啦，都會去荷里活廣場啦，荷里活商場係一個好大嘅商場， 嗯， 空間好好嘅。咁， 嗯， 其實日頭朝頭早都冇乜人啦，嗯，或者係譬如沙田嘅。新城市 啦，嗰度都大啦， 系啦。譬如有啲商場真係擠迫啲嘅， 系 啦。咁呢啲商場其實係喺外國咧，就利用商場係鼓勵啲市民咧係步行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做法。但係佢哋好得意嘅，喺個商場裏邊咧，一定會由 A 呢點一路行到 B 呢點。 嗯， 啊，有可能有啲腳印喺度啦， 係 咪？你跟住啲行啦，小朋友我哋好中意跟住啲腳印行噶嘛。嗯，你話俾佢聽嚇，你由呢度行到邊度，你用咗幾多能量啦， 嗯？ 等於係你嘅賺咗啲咩啦？ 一定要 正向話俾人聽賺咗咩喎？ 係咪？咁佢先覺得係，因為我行呢段路有啲意思喎。 係啦，甚至乎可以打下卡啊，或者有啲健康嘅資訊啊咁樣 嚇。咁啊，好似人哋到此一遊，我去到嗰個位咧就有啲指示嘅，咁我就影翻張相先咁樣，係咪啊？ 係，而家啲哥哥姐姐都好中意打卡㗎啦。 即係你呢度行咗，消耗咗幾多卡路里，或者有啲咩益處咁？嗯， 是啊，或者个商场可以有啲 coupon 啦， 系 咪可以送翻俾佢哋啊，鼓励佢哋一个消费啦。其实所以系一个双赢嘅，嗱，呢种公共健康嘅政策，环境喺商场里边行系安全啊嘛，起码我唔会喺街度过马路啦，有机会喺街里边嘅环境啊污染啦。咁二来就系商场。譬如早上你真係冇乜人行，消費呢班人都翻緊工噶嘛，咁，你亦都可以容許做一個所謂社區嘅一個支援啦。 啊，如果我突然間諗起有啲商場，如果佢係一個好長嘅走廊式咧。嗰啲就可以做呢個啦，係嘛？ 係啊，係啊， 咁咪好似一條緩步徑啊，或者跑步徑之類。 啊，我又即刻諗到，唔知即係我哋呢啲嘅社會嘅政府有政策噶嘛，係咪？可能有冇啲優惠俾下呢啲吸引下啊？如果商場你能夠做到鼓勵咗我幾多人去行喺你個行行咗幾多步？啊！我又俾翻啲優惠你，係咪？因為成日都係成個社會都講要優惠， 係啦，而家咩都要噶嘛，咁我可以度掂佢嘅， 係 嘛？ 係咁嗱，其實即係衛生署，我覺得喺應該係疫情之前咧，就出咗一隻叫 Lazy Lion 噶嘛， 係 嘛？個 Lazy Lion 咧，而家就做咗防控嘅推廣啦。咁其實 Lazy Lion 個概念咧就係、是、喂。我連呢只懶惰嘅獅子咁鬼大個肚腩咧，我都出嚟行下啦，喐一喐啊嘛，大家都應該喐一喐。咁所以當疫情係受控啦，我哋都要揾一啲主動要我哋能夠做得到嘅健康嘅行為嚟維持我哋嘅體格先啦。咁行路真係最好啦。 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就持之有恒，咁或者重温翻听呢一集头先所讲嗰啲数据，哇！每日即系习惯步行啊，我可以降低个死亡风险系几多几多咧？ 系40%至53%。 系啦，听翻呢啲数字咧，你会更加去 有呢个 动力，冇错啦。咁啊，记住啊，健康都系你自己去争取嘅吓。 冇错，冇错。 咁啊，唔该晒吕博士，下个星期我哋又再继续讲呢啲健康嘅嘢啦吓。 好 ，OK， 拜拜。 拜拜。 孩童原是宝，小心管教应周到。早晨时期清新空气好，时时勤做早操，小宝宝最自豪。早晨原为一天之计应知道。 轻轻松松齐齐踏步，未满前途终须到朝阳照路途，要赶上前途快赶上前途，人天当朝起迎风途。齐同步操，飘风吹送花香吐，朝阳红红，荒郊景致好。人人强健身，不分长幼天天到，清晨同行，身边起着皆音部。不需畏惧荆棘满路，年少哪怕目标高，每日进一步，发奋振作，彼此一心，齐齐迈步。未满前途，终须到他年也自豪。要走上前途，快走上前途。One, two, one, two. 前往去一片阳光部。 徐小凤嘅五百步，五百步梗系唔够啦，而家要日行咁多步。头先啊，吕博士都解释咗啦吓，不过咧都量力而为。可能你最初觉得好攰、好唔惯嘅时候咧，就唔好逼自己系咁一路要即系行好多、行好多。每一样嘢你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慢慢加上去咧，你就自然会适应噶啦。小凤姐嘅五百步之后咧，差不多时间啦，又要同你讲拜拜噶啦，要到星期一朝头早咧先可以同你见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记住啦，都要带把遮吓。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温度27度，现时嘅温度系24度嘅。下星期一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北韩怀疑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日早上先后由平壤顺安地区接连向东部海域发射三回不明类型的弹道导弹。軍方正在分析射程和高度等數據。韓聯社報道，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的第17次武力示威，距離韓美首腦會談只是過了4日，是南韓新政府上台之後的第二次挑釁，亦都正值美國總統拜登剛剛結束亞洲之行回國。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8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导致14名学生和一名教师丧生，枪手亦都死亡。案发在当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现场是乌瓦尔德镇一间小学，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到场。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枪手是一名18岁青少年，是当地居民，就读高中。枪手有一把手枪，亦可能有步枪，相信是警方到场的时候将他击毙。阿伯特形容施袭者以可怕和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杀死14名学生和一名教师。事件入面亦都有2名警员中枪，但是相信无生命危险。事发的时候，总统拜登正是乘坐空军1号由亚洲返回美国。白宫发言人说，拜登已经听取对事件的简报，到白宫之后将会发表讲话。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视像会晤。王毅说，脱欧断链的鼓噪不符合中德和各国利益，中德应该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应该旗帜鲜明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贝尔伯克说，德方支持多边主义，坚定致力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对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粮食问题，王毅强调，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养活全世界1/5人口，本身